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张壁村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茫茫绵山之中，人口大约1000人。1994年6月，张壁村村民张随亮在修整自家地窖时，无意中打通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洞口。人们都被眼前这个发现震惊了。多少年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竟然没有人知道在自己脚下居然有着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而一般只有在重要的城池才会修筑的瓮城，在张壁也出现了，而且这里还流传着一些离奇诡异的传说。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山西介休的暗道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了郑广根经过调查研究得出了结论，在张壁村发现的明宝暗道正是明清时的晋商所建。但郑广根隐隐觉得张壁的秘密似乎还没有被全部揭开，还埋在黄土之下。当郑广根确定了城墙的建造者之后，便开始探寻城墙的建造时间。并不甘心情愿的郑广根再次研读了村中石碑上的铭文，他发现在关帝庙重建碑上记录的捐助人当中竟然有50个姓氏，而在另一块石碑的背面捐助人也有41个姓。可见张壁实际上是一个杂姓村落，宗族关系很弱，宗族的观念淡薄。那么张壁这个以张为姓的村子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杂姓村呢？杂姓很显然就是由于人口频繁的流动造成的。在中国古代的农业村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是因为天灾，就必定是因为战争。翻开历史，中国最重要的帝都绝大多数都在山西周边，西南方是长安和咸阳，南方是河南的开封洛阳，东北方就是北京，而山西以北则是强悍的少数民族的盘踞地。正是因为如此，历代政权便都以山西为屏障，导致这个地方战乱不断。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壁和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为了寻找古堡的建造时间和建造者，专家们想出了一条思路。张壁的壁字就是堡垒的意思，这说明此地叫张壁的时候，堡垒的形制已经形成了。那么要追寻张壁古堡形成的年代，则可以查证村中建筑物的最初建造时间。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法。郑广根按着这条新思路开始了调研。 村中的一个施工场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里本来是一个废弃不用的旧戏台，但是令人纳闷的是，张壁村并不富裕，为什么还要翻修它呢？施工的领队告诉了他原因。前不久，几位建筑专家来此考察，发现这个戏台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物价值，因此筹集了款项进行维修。郑广根进一步核实，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这个戏台应当是元朝的建筑，判定的主要原因是戏台的建筑具有遗柱现象。所谓遗柱，是指在古代庙宇式的建筑中，大厅内都有几根位置相对固定的支撑柱，遗柱就是将它们向两边挪移，从而使大厅显得更加宽敞。这种建筑方法在元朝的时候最为流行和常见。元朝，这是个战争相伴随的年代，蒙古族在对中原进行征服和统治的时期，各地频繁地出现反抗斗争，无论是战争哪一方，都需要强大的军事要塞来保护自己。但是仅凭一个戏台子来推演这背后的一切，还显得有些单薄了吧。郑广根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充实这个猜想。 山西介休一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竟然是个明堡暗道式的军事要塞。很难想象它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大动干戈？而他们又是谁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暗道之谜。 张壁村西南的砖厂在挖土制坯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墓葬。据说墓葬风格独特，不像是汉人留下的。这立刻触动了郑广根敏感的神经。在考古专家进驻之后，郑广根也有幸参观了墓室。沿着昏黄的墓道，郑广根来到了墓室的中央。墓室呈圆形，四壁雕有彩绘和狼岩。尤为奇特的是，它的顶部是一个土砖逐层垒砌的穹顶，整个墓室给人直观的感觉就像是草原上的蒙古包。那么墓主人是否就是元代的少数民族呢？仔细观看那些壁画上的人物，他们的服饰和相貌似乎也与汉人不同，但差距并不是很大。在墓葬清理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考古人员在墓室中找到了一块墓志。这块墓志用汉文记载，但在标明纪年的一行文字上，由于颜料脱落，字迹残破，很难辨识。这是墓室内郑广根最需要的信息，一时间却得不到答案。数天之后，在专家们的会诊之下，墓志上的那几个字终于得到了确认，写的是为大定四年。对于专家来说，他们很清楚明清两朝之中并没有大定这个年号，而且元朝当中也没有。那么这个陌生的年号应当归属于哪一个朝代呢？据史书上记载，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大定四年则相当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也就是说这个墓葬是在公元1164年修建的。更令郑广根惊喜的是，经辨认，墓志上还写有汾州灵石县张壁村的字样。这就是说，在当时，也就是公元1164年的时候，张壁村就已经存在了。古墓再一次将张壁的历史向前推移了，它不仅表明了张壁在南宋时就已然存在，而且处于金朝的统治之下。当时山西的大部分都被金所吞并，异族统治者显然要面对当地人的反抗，加上北面蒙古部落和南面南宋王朝的夹击，山西这个地方正好成为了各种势力角逐的战场。在战马悲鸣、烽火连绵的土地上，修建古堡和地道这样的军事设施进行防御，真的不足为奇了。那么在史书上，这段乱世之中，张壁又留下了点什么呢？据专家侯清明介绍，目前最早的县志是清朝人编写的，所以对那段金朝时期的历史记载相当少， 而且属于张壁这一部分没有发现，县志里头没有记载。这个结果不再令郑广根遗憾，因为现实中的证据说明，即使史书中没有记载，张壁的历史依然存在。倒是没有被写进史书的事实，暗示着这里隐藏着更大的秘密。郑广根渐渐意识到，张壁古堡和地道的建造者不在明清，不在元代，甚至也不是南宋。于是郑广根开始利用寻找村中古建筑物的年代来间接地求证古堡的修建年代。在这些古建筑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要算是庙宇。张壁村仅有200多户人家，庙宇却多达20多个，供奉着儒、佛、道等各派人物。在这众多的庙宇当中，位于全村制高点上的疙瘩庙最为突出。疙瘩庙是南门建筑群的主体，也给儿时的郑广根留下过深刻的记忆。郑广根记得，小时候的他常常独自一人溜进庙里，庙里供奉着2尊人像，中间的一尊由于坍塌残缺而无法辨认。如今郑广根再次走进庙中，大堂中的香火依然旺盛，只是2尊人像都已不存在了。原来由于人像残破不全，村里决定清理之后重新修建。看来疙瘩庙在村民们的心目中还是非同一般。但是那个黑色的神圣的人像会是谁呢？当郑广根在这里向村民询问黑色人像的事情时，很多人竟然说不太清楚。回想起庙里香火旺盛的情景，郑广根很疑惑，村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供奉的是谁。或许张壁村的变迁过于频繁，人们延续了以前的生活，却并没有记住以前的历史。郑广根不甘罢休，继续进行了解。后来几位老人家告诉他，黑色人像就是年画当中贴在门上手持钢鞭的门神。咱们中国传统社会的门神，一个是持简的秦琼，另外一个是手持钢鞭的尉迟恭，两个人都是隋末唐初的名将。但是尉迟恭在别处是用作年画贴在门上的，为什么到了张壁就成了庙中供奉的塑像了呢？是他和张壁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还是老人对黑色人像的一种猜测呢？郑广根在疙瘩庙外搜寻时看到一块石碑，石碑的题记是重修可汗庙碑记，这就是说这个庙宇实际上叫做可汗庙。可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他们首领的称呼，那么为什么张壁会留有这样一个庙宇，而里面供奉的实际上又是一个汉人呢？村民们告诉他，刚开始供奉的是鞑靼的祖先。郑广根又仔细地研读了碑文，他找到了其中的一段文字：此村唯有可汗庙，创自何代书不可考，而忠良书延佑元年重建云。经过查证，延佑元年正是元朝的年号，也就是说可汗庙在元朝曾经经历过一次重建，但最初建造的时间却不得而知，只是说村子中最早出现的庙宇就是可汗庙。郑广根感到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如果找到可汗庙的建造年代，就差不多找到了张壁村出现的年代，而迷惑的是石碑中的纪年和村民们所说的鞑靼又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经过与村民们一段时间的交流，郑广根渐渐意识到，中国老百姓所说的鞑靼实际上是对古代少数民族的一个泛称，它并没有特定族别和时间的限定， 与史书上的称呼并不吻合。这么说来，可汗庙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存在，是绝没有问题的。而在元朝以前，统治和部分占领过山西的少数民族有很多，三国时有羌，北魏时有鲜卑，隋唐时期有突厥，北宋有契丹，南宋有女真。可汗庙究竟是哪一个民族所建造的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是少数民族的庙宇，为什么供奉着一个隋唐时期的汉人？会不会是后来的汉人重新占领了张壁的时候，保留了以前的建筑，却换上了自己的神灵呢？郑广根的猜测基本上遭到了否定，因为重修可汗庙碑记里记载，可汗夷狄之军长也，以我中国人四肢，礼出不精，其精英至今在，其德则至今存，则补气安可废，而四典又安可缺也。这说明虽然本不应该祭祀这位可汗，但是他毕竟曾经护卫过这一方的平安，所以村民们还经常维修，而没有把这座庙宇废弃掉。可汗庙中许多不可解释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却让郑广根觉得他或许正是解开古堡之谜的一把钥匙。村中的老人告诉郑广根，要说年代久远的古建筑，除了可汗庙之外，张壁村还有一座古塔，当地人称之为秦王塔。秦王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上帝位前的封号。郑广根立刻联想到，尉迟恭恰恰是李世民手下的得力战将，正是在他的协助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开创了大唐王朝的基业。秦王塔和可汗庙遥相呼应，把张壁的历史拉到了群雄纷争的隋唐时期。专家王荣亮介绍，介休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当中发生了好多次战争，但是规模最大的战争还要算是隋末唐初李世民和尉迟恭的那场杜索园雀鼠谷大战。那场大战打了整整一年，涉及到介休半个县的地方，双方投入兵力达十几万。郑广根很迷惑，尉迟恭本为李世民的手下爱将，为什么他们会在介休发生一场战争呢？在介休市一个叫做后土庙的地方，王荣亮引荐郑广根看了一块残碑，碑文记载，当年尉迟恭确实曾在介休附近征战，而他对抗的就是他后来的主子李世民，只不过后来尉迟恭感动于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遂降唐，成为唐朝的一代开国功臣。可见尉迟恭的确是李世民的对手，而当时他效忠的则是赫赫有名的叛将刘武周。刘武周为地方割据势力，几乎占领了山西全境，而尉迟恭则把为他把守当时最重要的军事关口介休作为自己的任务。刘武周自立为王，曾大败唐军，李家王朝的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关中大震。为此唐武德三年，李渊才派秦王李世民率军数十万在介休与刘武周展开了生死决战。为什么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却能称霸一方，撼动李家王朝呢？王荣亮在《旧唐书》当中找到了记载，说到隋朝末年，北方突厥势力强盛，刘武周正是依附突厥势力发展壮大。他虽然自立为王，却向突厥称臣，突厥还册封他为定阳可汗。理清了这些历史关系，郑广根的心中豁然开朗。既然可汗庙中偏殿塑的是尉迟恭，那么主殿上已经毁塌的人物便是刘武周了。刘武周虽为汉人，但他接受了突厥的册封，被供在可汗庙里也就不足为奇了。郑广根还听老人回忆说，以前村里头还立有一头石狼，这进一步说明了刘武周和突厥人的关系，因为狼正是突厥人的图腾崇拜。突厥人册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时的战旗就是一面狼头旗，据说石狼便是依照那大旗上的狼雕刻而成。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声势浩大， 意义深远，因此在各种史书中都有记载。刘武周利用介休境内的绵山作为屏障，顺着黄土高原的地形修堡垒、挖地道，建造防御设施也在情理之中。但史书记载一般只提到介休，并没有细化到村落，因此郑广根觉得还有必要搜寻现实中遗留的证据。 山西介休一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竟然是个明堡暗道式的军事要塞。很难想象它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大动干戈？而他们又是谁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暗道之谜。 在张壁村的西南角，有一条巷道叫西场巷，村民们说它的名字就来源于那段历史。传说西场巷当年曾经是刘武周用过的练兵教场，那块平地大概在堡里边是最大的一块了，平地比较大，也是四方块的。如果说是当年他用于操练兵马的教场的话，是非常有可能的。而在张壁村附近还有一对村子的名字非常有趣，他们分别叫做东欢村和西欢村，这都是当时老百姓夹道欢迎的两个村子。据说当年李世民打了胜仗之后，就在杜索园这一带，史书上都有记载，决定刘李大战的关键性一仗是在介休城南绵山之中的雀鼠谷展开的。这雀鼠谷是一个险要的山口，距张壁村不到十里地，与李世民直接对阵的是刘武周的妹夫宋金刚。据介休县志记载，宋金刚溃败之后落荒而逃，唐朝军队势如破竹，乘胜追击，但追到一个叫张南的地方时，宋金刚和他的败军突然之间消失了。按照王荣亮的猜测，宋金刚当时正是钻进了张壁的地道逃走了。经过了近一年的考证，史志专家们和郑广根终于得出了结论，是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导致了张壁明堡暗道的建造。张壁村三面环山，只有村南有通路，刘武周的守兵只要盘踞其中，坚固的城防、防守严密的巷道便使得唐军难以侵入。即使古堡陷落，守城的士兵也可以转入地下，在三层结构的地道网中穿梭自如。他们可以利用哨口传递信息，也可以利用伏击口打击敌人。万一地道被攻破，他们可以通过与介休县城以及其他村落相连通的地道迅速转移，悄无声息地逃脱。但是天下一统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刘武周的军队早在雀鼠谷就已经惨败给了李世民，或许张壁古堡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它的军事作用，只是成为了败军逃脱的通路，因此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秘密，它便永远被尘封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但是令王荣亮感到疑惑的是，介休境内有很多纪念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建筑，但为什么又会留下供奉着刘武周的庙宇呢？其实刘武周和李世民家族同为隋朝末年的起义军，他开仓放粮，济富百姓，当地人民还是很爱戴他的，所以他虽为败军之将，后人没有忘记他的功劳。现如今当地的村民们都接受了古堡和地道是刘武周所修建的观点。但通过这么多的假设间接求证得来的结果，还是让专家们心有余悸，很多问题依然得不到解释。比如说刘武周派宋金刚到介休，第一次是武德二年，这个时间是六月到八月，第二年就是李世民追回来的时候是四月份，最终是与李世民决战，决战以后战败马上就逃跑，所以这段时间很短，他基本上还没能够站住脚。也就是说刘武周在介休正式驻军仅仅十个月，要想修建这样复杂的军事工程，在当时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况且尉迟恭作为镇守介休的大将，